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走入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大课堂，我是公正。 Hi everybody, I'm Scott, welcome back. 在上个单元呢，咱们一起在城市里走了走，逛了逛。那我最近呢，又收到了一封来自巴黎的信，首先还是要解决一些生词。 New words for today. Hostel, hostel, mile, mile, have got, use, use, stop, stop, metro, metro, minute, minute, so,So, easy, easy, fascinating, fascinating, if, yours, yours. 那么很多年轻人啊，在外旅行，他们不会住很贵的大饭店、大酒店，他们选择的呢，是叫青年旅社这样的小旅店。青年旅社我们就可以叫 hostel H-O-S-T-E-L hostel hostel 那么在 hostel 里面通常呢还有厨房啊还有一些锅碗瓢盆你都可以使用使用是 use use 有的一些这样的青年旅社呢他还负责到车站或者是火车站来接这些年轻的旅行者汽车站我们可以说 stop, stop 那么在巴黎的地下铁或者是我们叫地铁啊那么它可以叫 metro 这是一个法语来的词 metro 在城市里转一转看看美丽的巴黎或者是迷人的巴黎那么这个迷人的我们要用一个新的形容词来修饰就是 fascinating F-A-S-C-I-N-A-T-I-N-G Fascinating Fascinating 城市非常的迷人可能我们一不小心走出了好几英里边走边看那么英里我们可以说 mile M-I-L-E mile mile好了边走呢我们还可以边看一看这个城市里都有什么那么有我们还可以用 have got 这个说法 have 就是 H-A-V-E got G-O-T 连起来 have got have got 哎，我们可以说哎呀我还有几分钟嗯，可能呢我想再去赶着看一场歌剧那么还有几分钟这个分钟呢应该是 minute M-I-N-U-T-E Minute Minute 还剩几分钟了所以呢我就要赶紧走所以因此 So S-O So So 如果我不赶紧走我就要晚了那么如果用英语说就是 If I-F If If在写信的时候呢最后通常呢我们还要说您的谁谁谁或者是你的谁谁谁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用 yours 这个字 Y-O-U-R-S your 加上 s yours 就是你们的 好了，学完了单词，赶紧一起来读一读巴黎的来信。 Text Ken Cohen. A letter from Paris. Paris, 21st of October. Dear all, I am writing this letter in my room. I can see the River Seine from my window. It's beautiful. I'm staying at a student hostel some miles from the center of Paris. I have got a big room, and I use it as a bedroom, a study, and a sitting room.There is a kitchen in the hostel, but I don't often cook there. I usually have my meals at the university. The food there is good and cheap. The university is about 2 stops from here on the metro. It takes 10 minutes to get there, so that's easy. Most of the other students cycle, but I haven't got a bicycle. I'm enjoying myself very much.Paris is a fascinating city. I like walking around the streets. It's very different from our town. Do write if you have time. All the best. Yours, Gavin. A letter from Paris. 从巴黎来的一封信。说到写信，我们在前面的节目中呢，已经向大家介绍了写信的基本的格式。在这里呢，我们还想再补充一些。在这课出现的这封信以及下次节目中我们将要向大家介绍的另一封信呢，都属于普通加信的写法，也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右上角啊，先写上日期，那么有的时候呢也可以写上发信的地址，结尾呢也都是一些常用的说法，比如在我们的第一封信里面，也就是从巴黎寄的这封信里面呢，我们说的是 yours，然后呢把自己的名字署上。我们这封信它的发信的日期是什么呢？ The 21st in October， 也就是10月21日。同时还要提醒听众朋友们注意啊，那么我们的日期在英文信里面一定要放在信的开始，而且呢最好是放在右上角，哎，不要把这个日期呢写在最后的结尾处。那么信的开头还是说 Dear all， 亲爱的每个人，也就是爱大家，各位大家都好， Dear all。 那么在我们发电子邮件或者是在写信，那么读信的人假如说是家里的很多很多人啊，家里的亲戚朋友，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说 Dear all， 大家好的意思。 I am writing this letter in my room， 我正在我的房间里写这封信。I can see the River Seine from my window. The River Seine 指的是塞纳河。通常呢，我们在河流前面都要加定冠词，比如啊，我们这课的 The River Seine 就是塞纳河。那么，泰晤士河 The River Thames。他写信的心情一定是非常好，坐在塞纳河边，多么的美丽啊 ！It's beautiful.I am staying at a student hostel some miles from the center of Paris. 我住在哪儿呢？并不是一个大饭店，而是 I'm staying at a student hostel. 我是住在一个学生旅社里面。那么这个学生旅社距巴黎的市中心有多远呢？ Some miles from the center of Paris. 距巴黎的中心有几英里？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向大家介绍一下，在国外呢，这些青年旅社是非常的便宜，而且呢，很多是建在市中心，那么对大家旅游呢，也是非常的方便。I have got a big room and I use it as a bedroom, a study, and a sitting room. 他说呀，我有一个大的房间。I have got a big room. 在这里请朋友们注意，这个 have got 跟Have 的意思实际上呢是差不多的，但是呢在口语里呢，哎，我们用 have got 用的特别多。比如说我们可以问 Have they got any children? 他们有孩子吗？ Have they got any children? 还可以说 I haven't got much time today. 今天呢我没多少时间，用的是 I haven't got much time today。写信的人也就是 Gavin， 他说 I have got a big room and I use it as use something as， 我把它作为什么什么使用， use it as， I use it as a bedroom, a study, and a sitting room. 我把它既作为卧室，又作为书房，还作为会客厅。There is a kitchen in the hostel, but I don't often cook there. 那么在这个 youth hostel 或者是 student hostel， 在这种小旅店里面呢，还有一个 kitchen， 还有一个厨房。But I don't often cook there. 但是呢，我不怎么做饭。I usually have my meals at the university. 我通常呢是在大学里吃饭。The food there is good and cheap. 那么那里的食品呢既好吃又便宜。Gavin 所在的这所大学在什么地方呢？ The university is about 2 stops from here on the metro. 大学呢离这儿有两站地，是坐什么呢？ On the metro， 坐地铁有两站地。这里的 metro 是从法语过来的，表示地铁。那么在英国和美国呢，当我们说到地铁的时候，还有其他的说法，以后呢再向朋友们介绍。The university is about 2 stops from here on the metro. It takes 10 minutes to get there, so that's easy. 那么去那儿呢，要花多长时间呢？要花10分钟的时间。在这里有一个非常有用的句型，就是 it takes 加上时间，然后后面呢加上 to do something， 也就是干什么事儿需要多少时间。比如我们可以说 How long does it take to get there？ 去那儿需要多长时间呢？所以请朋友们呢一定要记住这种说法，也就是 it 加上 takes， 后面呢加上时间，然后说 to get there 或者是 to get。比如说 to get to school， 那么去哪哪哪要花多长时间。因为学校不太远，所以呢去那里非常的容易。 It takes 10 minutes to get there, so that's easy. Most of the other students cycle, but I haven't got a bicycle. 大多数同学呢都是骑车，那么在这里 cycle 又用作动词表示骑车。 But I haven't got a bicycle， 但是呢我没有自行车。 Have got 是有，那么 I haven't got 就是我没有的意思。 I am enjoying myself very much. Enjoy oneself 是一个固定的说法，那么呢它就是表示我非常开心的意思。 I am enjoying myself very much。 如果我们说 He is enjoying himself， 那意思就应该是对了，他玩得非常开心。所以大家注意 enjoy 加上反身代词，也就是 myself, yourself, himself 等等呢，就表示玩得开心的意思。 Paris is a fascinating city. 巴黎是个迷人的城市。 I like walking around the streets. It's very different from our town. 那么我喜欢在巴黎的街道上走一走，那么它和我们自己的城市是非常不一样的。和什么什么不一样，用英语呢我们可以说 It's different from， It's different from。 好了，最后呢 Gavin 说 Do write if you have time， 一定要给我写信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If 后面呢加的是一个从句，也就是说如果怎么怎么样，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If you have time do writeDo 在这里呢用来加重语气，一般呢可以翻译成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千万怎么怎么样，务必怎么怎么样的意思。好了，最后呢主人说 All the best， 也就是祝大家愉快的意思。最后写的是 Yours， 你们的 Gavin。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在上次的节目中呢，我们接到了巴黎的来信，这次啊，我们又收到了从伦敦寄来的一封信。不过首先呢，我们还是走入单词点击。 New words for today. Tell. Tell. As. As. Million. Million.Helpful, helpful. When, when. Must, must. National, National. Gallery, Gallery. Science, Science. Change, Change. Guard, Guard. Look forward to, Look forward to. 在信里朋友都告诉了我们什么事儿呢？这个告诉可以说 tell, T-E-L-L, tell, tell. 可能告诉我们伦敦的人特别特别的多吧，那么有成百上千成千上万或者是上百万的人，百万用英语说是 million, M-I-L-L-I-O-N, million, million.好，那么他在伦敦可能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那么伦敦人也非常的热心，帮助别人，愿意帮助别人的或者是有帮助的用英语说是 helpful, H-E-L-P-F-U-L, helpful, helpful。 那么在伦敦呢，我们可以转一转，看一看国立的或者是国家美术馆，国家的国立的用英语说是National, N-A-T-I-O-N-A-L, National, National. 美术馆画廊用英语说是 Gallery, G-A-L-L-E-R-Y, Gallery, Gallery. 有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到科普馆去看一看，那么科普科学的用英语说是 Science,S-C-I-E-N-C-E, Science, Science. 当然了，在伦敦有一件事儿还需要我们特别特别的去看一下，那么呢就是哨兵换岗，改变或者是换岗的换应该怎么说呢？ Change, C-H-A-N-G-E, Change, Change. 哨兵卫兵用英语说是Guard, G-U-A-R-D, Guard, Guard. 我自己呢也盼望着有一天能够看到这样的情景，那么盼望着应该说 look forward to, look, L-O-O-K, look, forward, F-O-R-W-A-R-D, forward. 最后呢还要加上介词 to, look forward to, 就是盼望着什么什么的意思。那么我特别盼望能够去伦敦看一看，而且呢我也一定要去看一看，那么这个一定必须用英语说是 must, must. 最后再学一个简单的词，就是 as, A-S-S。 在前几课中呢我们学过了 such as, 就是说比如例如的意思，那么实际上就是 as 这个字。好啦，赶紧一起来读一读英国伦敦的来信。 Text Ken Cohen. A letter from London. Dear Chris, I want to tell you a little about London before you arrive. As you know, it's the capital of England and it's on the River Thames. It is a very big city with a population of about 7 million. The people are